道听游天下，我是孟阳，每天11点到12点准时出现，也欢迎大家通过新媒体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 YouTune Radio 在线收听和回听。当然啦，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想吐槽的，也可以随时对于我来互动，微博搜索 DJ 孟阳留言就可以了。听游天下，旅游节目当中的一股清流。今天呢，听游天下将去到一个豪迈的地方。在我们广袤的中国大地上，有一条穿越秦晋的路线，不少人去过，当然也仍有很多人未曾踏足。去过的人都说那里有让他们心动的万物，没有去过的人说那儿有他们极度向往的地方。这一路会有奔腾汹涌中国的第二大瀑布壶口瀑布，这一路也有媲美美国波浪谷、神奇的陕北处女山丘中国波浪谷，这一路有匈奴族唯一留下的一座都城遗址统万城，当然这一路还有东斜西毒里看不穿的红石峡。 他们还是努力地耕着田，小伙还是耐心的不养偏，长安县些年，长安县几千是五亩几蓝，长安县。 榆林位于中国陕西省的最北部，黄土高原与毛乌素沙地交界处，是黄土高原与内蒙高原的过渡区，在以前称为上郡，始于春秋战国，兴盛于明清，明朝九边重镇驻地，有小北京之美称，康熙皇帝也赐刻碑两首孤城千秋忠勇。红石峡在榆林市的城北，距离榆林市市区仅5公里，这里曾经是著名电影《东邪西毒》的取景地。来到红石峡，首先是一座挺拔的门楼，上面刻着红石峡三个大字，过了门楼就是东西两岸相持的赭色石崖，崖壁上布满了星罗棋布的石刻题匾和大大小小的洞窟。有关石林峡的来源，历来有几种说法。传说宋朝时，榆林这一带归西夏国管辖，有一天红山上有一股泉水从泉中涌出，奔腾难流，西夏国王李继迁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派人张水别流，凿石为穴，埋葬祖先，又派人引水向上回缓而流，形成了峡谷山泉的模样。我一直不愿意相信这种有点传奇又有一点点小浪漫的说法，因为只有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才能造射出如此的人间佳境。在那些大小不同、形制各异的洞穴当中穿行，或者攀爬台阶，或者猫行山洞，又或者呆坐石凳，或者抚摸石刻，何等惬意。在过去的时候，不管是文官武将，又或是儒士们，来到榆林必定要在此设宴，歌咏唱和，题词、题字、树碑、礼节，多年之后在这儿便形成了一处天然的碑林，诸家书法各放异彩，也使得红石峡名冠边塞。红石峡的题刻、石匾和各类的碑记共有200多种，自大的据说能达到4米，自小的甚至不到1寸，真书、草书、隶书、篆书样样俱全，更有少见的蒙古文石刻，文采飞扬，势头自然是非常的壮观，堪称一绝，也被誉为塞上的小碑林。虽然经过了岁月的敲打、风雨的侵蚀，但是雄姿英貌却经久未衰。英雄先烈杜宾曾经题刻力挽狂澜4个字，字迹苍劲，功力不凡。晚清将领左宗棠所题的渝西圣地，抗日民族英雄马占山将军在筑渝时亲笔写下还我河山，还有龙盘虎踞、万里长城、雄石封关等等，可以辨别的石刻题词很多都是出自名家之手。来到红石峡，向东看， 东崖有宋元古刹的雄山寺，庙门在峡南，里面有石台阶，殿宇都是悬崖上凿的石窟隧道，人们通行时必须弯腰行走，徜徉于双崖壁立的峡间，好像回归了自然的家园，心也可以安静的栖息。离开红石峡，我们来到榆林老街。榆林是明代九边重镇之一，塞北风沙线上唯一保存完整的古城，相信那里的明清风貌老街应该更吸引人。顺着榆林的南城门走进榆林老街，在太阳的余晖照耀下，可能你会看到一群老人围在一起玩象棋，路人们有棋瘾的驻足看一看，指点两招。虽然说观棋不语真君子，但老街就是这样的祥和。沿着老街从南到北有六座不同样式的古楼，分别是文昌阁、星月楼、钟楼、万佛楼、凯歌楼和鼓楼，每座楼都有着自己的故事、自己的历史，并且将陕北人民特有的文化融入其中。如果说榆林老街是悬挂在榆林人心中的一尊皇冠的话，那么这六座鼓楼就是镶嵌在皇冠上的珍珠，他们共同打造了一个古韵味十足的榆林老城，也会让你慢慢的、深深的恋上这座小城，并想记录下每一座鼓楼的故事。老街的巷子一条条，一个巷子一个名字，一个名字一个说法，一个典故一个故事。小巷深深，小巷悠悠，小巷就好像五线谱，又好像小河流水，每个小巷都有说不完的故事。尽管榆林的巷子名目繁多，形态各异，有大有小，有宽有窄，有的能走下并列的汽车，有的走一辆摩托车就相当困难了，有的巷子商铺树立，人来人往，市井繁华，有的巷子半天看不到一个人，但同为巷子，他们各具风情，也各有形态。榆林老街的巷子也因此别具韵味，积淀了历史又转成至今，或许跟北京的胡同一个道理。 一碰窗，月似星光，偶闻的欲望已稀黄，试问多一份情又怎地，站在别人的雨季，淋湿自己空叹一出戏，空望他功成名就又怎地，都付换成金玉衣，岂不知你已在 就 这一搭脸庞子落地几回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身未动，心已远。世界那么大，陪你慢慢听。听游天下。 欢迎来到听游天下。今天呢，我们来到陕西榆林。其实啊，世界上有很多神奇的地方，但是有这么一个神奇的地方，不可思议。一个即使告诉了你地理位置，你还是会迷失方向的地方；一个即使有钱，也不允许你任性去的地方。这儿就是美国西部的波浪谷。上世纪80年代，人们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和犹他州交界处发现了波浪谷，神奇的外观和极高的科研价值，使它们成为了世界八大岩石奇观之一。这个地方每天只能20个人进出，有10个在网上抽签获得，还有10个在派瑞亚谷管理办公室现场抽签获得。无论是谁想要进入，都要靠抽签来决定。擅闯者除了被罚款之外，还可能会面临牢狱之灾。如果你想目睹波浪谷神奇的容颜，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不仅需要良好的体能，因为进出景点至少需要6个小时的徒步，还需要好的运气才能拿到进去的门票。而对于中国人来说，可能还需要腾出一长段的年假，坐15、6个小时的飞机，当然资金也是不能少的。不过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中国的靖边县龙州市东南1.5公里处的荒野之中，也有一个美丽的波浪谷。它虽然没有亚利桑那州的波浪谷大，但是在陕北的这个黄土之地，能有这样的石头景观已经是个奇迹了。靖边的波浪谷也有着跟美国波浪谷媲美的红砂岩峡谷，只是靖边的波浪谷更加的年轻，只有6000万年，很多的沙土还没有来得及凝固为岩石。它的真正名字叫做陕西榆林靖边龙州峡谷，地处黄土高原和毛乌素沙漠的交汇地带。波浪谷是由于数万年的风水和时间雕琢砂石而形成的奇妙世界。波浪谷岩石的复杂层面是由1.5亿年前侏罗纪时期就开始沉淀的巨大沙丘组成，沙丘不断地被一层层浸进了地下水的红沙所覆盖，天长日久，水中的矿物质把沙凝结成了砂岩，形成了层叠状的结构。中间的靖边波浪谷目前还没有成为著名的景点，也没有像美国那样一票难求，可以亲自走在其间，抚摸时光的纹路。有人说，波浪谷是一种壮丽磅礴的美，它不亚于亚利桑那州的红白相间。靖边的波浪谷以红色为主，从远处看，你会觉得那是一片泛着红的岩石，没有什么特别。走近之后，你才会发现，这一片片的波浪形的红色岩石，就好像汹涌的潮水，铺天盖地地向你袭来，又好像一团团燃烧的烈火熊熊而起，秀美的程度比天空中美丽的晚霞更不逊色，美得令人窒息。映入眼帘的是连绵起伏的山岩，柔和的线条仿佛是有生命的，好像波涛拍岸，又好像漩涡涌动，好像烈焰雄起，又好像云鬓巧盘， 每一块岩石上的纹路都千变万化，形态各异，栩栩如生，引人入胜。只要你有足够的想象力，尽可以将这赤色描绘成你心中最美最神奇的画图。而置身其中的人，没有不心甘情愿成为这幅精妙绝伦的画中点缀，大地流淌的时光印记。

应酬三天，除去睡觉只剩下一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破晓，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4时，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5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7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5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999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Attention, check the message on screen now.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Hi guys, this is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The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I'm Benji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m Mark from Belgium. I'm Carlos from Australia. I'm Maria from Serbia.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这里是 FM 99.9， 倾听世界的声音， 倾听世界的声音。 我是孟阳，跟我一起听游天下。 Listen to the world。 欢迎回来，您现在继续选择收听到的是听游天下。今天呢，我们来到了陕西的榆林。榆林呢，在西南边啊，有一个小县城叫做靖边，而靖边却有着闻名世界的波浪谷。沿着波浪谷的红石头的痕迹一直往里走，会有一条貌似峡谷的河沟横在前面，灿若红霞，千姿百态，给你一种超强的视觉冲击，会让你情不自禁地发出感叹。波浪谷的山石颠覆，让很多好奇的游人忽而隐蔽又忽而出现，给你一种隐隐约约的人影山洞。他们时而高大，时而清晰，时而渺小如蚁，仿佛这一个个的人影是突然在岩石缝中出现的一样。波浪谷的石头好像是砂岩，风化脱离比较严重，在上面行走，一不留神可能就会被附在表面的红色细沙滑倒。无论身处山巅还是峡谷之中，但是看到红色的丹霞地貌阡陌，沟壑纵横，怪石嶙峋，古径奇异，在阳光的映照下便更是阴阳两分，光怪陆离。顺着羊肠小道下到谷底，向上望则是悬崖峭壁，就好像被刀被斧劈砍过一样，层层叠叠的石头就好像黄土当中冒出一股股洪流在肆意的流淌。当然在峡谷的两壁加持着一个一线天的美景，也增添了一些些的艳丽和妩媚。这就是黄土高原上的实景画，在这儿你会发现丹霞的童话是用大自然意想不到的生命力来塑造的。神奇并不仅仅是靖边丹霞的名片，它的每一块石头都是有自己的生命的。在丹霞山低处一池绿色的水的衬托之下，这些红色的岩石群就更显得地势险峻，色彩艳丽。偶尔有几只高大威武的鹰儿鸟儿凌空飞翔，也给这里的自然景观添加了一些生机勃勃的活力。 在陕北高原的靖边，这一处色彩浓郁、惊艳奇绝的景观，看着照片都感觉自己已经站在了峡谷间，感受到干扁的风吹过，感受到烈日的灼热。不论是雨过天晴、朝阳升起，还是夕阳西落，在这儿都能给你一种不一样的震撼。见过了高山河流，那就去一个具有张力的、气势磅礴的地方吧。不过也要提醒大家，如果是自驾前往的话呢，最好呢是开越野车，因为这里的最后 1.5 公里是乡村的土路，如果遇到雨天的话泥泞深陷，晴天的话呢也是尘土飞扬。还有就是波浪谷没有开发旅游，所以周边的设施近乎于零，但是它是真正的原乡原土的自然景观。龙舟县的住宿也不太完善，所以呢大家可以选择在靖边的县城住，那边呢有很多的家庭旅馆、商业快捷酒店以及星级宾馆等等，一应俱全。离开靖边的波浪谷，我们再来到距离靖边县城张家畔8公里的地方，有一个镇靖古城。古城啊，最初呢是唐夏州节度使李佑所铸造的，又叫做屋檐城。唐长安至夏州的通道经城而过。20世纪30年代，镇靖曾经是靖边县城的所在地，现在留有古长城、中山台、北城门等遗址。城东有卢靖湖的生态旅游区、水上旅游、生态农业种植园以及山野度假村。城西有靖边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白文焕纪念馆、惠中泉旧居。镇靖古城呢是靖边的历史文化和生态旅游的圣地。在镇靖古城，自然环境非常的优美，城的四周环绕着潺潺的流水，东湖河流经城东向北拐去，而西卢河经城西向东北拐去，两水汇合向城北流出塞外。而城内半山半滩，城西称为西山寨子，西南和西北城则顺山势延伸，深入到云端，是侦察瞭望和防守的重地。在山城之上，原来除了有七佛殿、贞观寺之外，上下还有南北走向的排排窑洞、行行房屋，一排排好像楼房，下面一端有寨门，如同城中套城一样，非常的壮观。在山中除了有兵道衙门的人住之外，还有有钱有势的人的住宅，城里有学校、医院。在靖边县城通往杨米涧和大路沟的班车还途经镇靖城，山脚下三街六巷铺面林立，商贸云集。在城东南角有清代的县衙遗址，城的东北有老爷楼和城隍庙，老爷楼已经不复存在了，只还有一层的台墩还在。城隍庙在抗战时被学校征用，庙宇逐年消失，仍然是镇靖小学的所在地。而西山塞下边的北门街、琉璃九龙壁也是多年失修，满满的都是时光的痕迹。

Hi guys, this is Listen to the World. Hi guys, this is Listen to the World. Hi guys, this is Listen to the World. Hi guys, this is Listen to the World. Hi guys, I am Larissa from Thailand. สวัสดีค่ะดิฉันเมริสาจาก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ค ่ ะ I'm Benji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m Mark from Belgium. I'm Carlos from Australia. I'm Maria from Just watch. 请听世界的声音， 请听世界的声音。 我是梦阳，跟我一起听游天下。 Listen to the world. 欢迎回来听游天下，我是孟阳。今天呢，我们来到陕西榆林。统万城和波浪谷都是属于榆林市靖边县，而他们的主人则是十六国时期匈奴首领赫连勃勃，原名刘勃勃。当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博弈之时，恶劣的自然环境让游牧民族练就了一身彪悍勇斗，而农业文化的礼法也自然而归。人们期待着灿若星河的文明，当知识一如吐纳成为民众之必须，当德行与光禄无二浸润百姓之身心，没有人会拒绝饱含体温的文明。很多人抱着缅怀的心情，不惜驾车几百公里来到陕北的靖边大漠，看一眼匈奴人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唯一一座都城统万城。这里以北接毛乌素沙漠，黄河在鄂尔多斯草原上最大的支流无定河也流过这里。孤独地站在天地之间，纵使大夏已经灭亡，都城早已荒废，但是这默默的根骨却让它胜过了春风十里。中国自高祖刘邦实行和亲以来，就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匈奴单于，他们的孩子随了母亲姓来表示自己的血统高贵。可是好景不长，他的父亲刘卫辰被北魏消灭之后，也许是上天眷顾，刘伯伯大命不死，成为了家族之中唯一逃出的血脉，来到后秦避难。刘伯伯因为身材魁梧，长相秀丽，后来被后秦国王所青睐，成为了安北将军，给他配备了20000多户的民众，并让他娶了莫一鱼的女儿为妻。但是命运给予刘伯伯的幸运似乎远远大于考验，一路畅通的刘伯伯却在几年之后杀掉了自己的岳父，并带领着自己的民众建立了大夏，自立为王。此时刘这个姓对于他来说已经不代表血统，而是一种侮辱。他认为帝王者是天的儿子，视为灰鹤，始与天连，于是改名为赫连。后来为了防御东魏，放弃了长安，建都统万城，寓意统一天下，君临万邦。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统万城也由宫城、内城和外城所组成，宫城内还有一座赫连勃勃居住的皇城。统万城可以说是统治者精心打造，依山势而筑，西北高而东南低，既防冬天的寒风，又能顺势利用城北的河水为市中心用水和城外的护城供水，构思非常的巧妙。而它的城墙是全部用糯米汁、白粉土、沙子和熟石灰掺合在一起夯筑而成的。西城墙厚达16到30米，墙体呈现白色，所以统万城也被叫做白城子。但是我们却忽略了这气势如虹的白城子还有另外的建筑原料，那就是工匠的血肉之躯。为了实现统一天下、君临万邦的愿望，赫连勃勃需要一座无坚不摧的城池。他下令每建成一座城池，监工必须在验收之时手拿铁锥刺入城壁，如果能刺进一寸，那么工匠一定偷懒，于是就将匠人们活埋进了城壁，换一批工匠再来铸造。在铸成的空余，还命令剩余的工匠为他来建造兵器。古书云，匠人献弓，射甲不穿者死，射入盔甲则制甲者死。这是源于春秋战国时被历代谈笑的一个故事。赫连勃勃竟然不懂他的意思，把自己的残暴酿成了一个王朝的白色恐怖。 站在统万城前的情感悖论，这个摄人心魄的统万城或许超过一切自然天赐与匠心独运。清明下的白橙子是一匹孤傲的狼，在无垠的大漠当中拥抱着凄厉的风，薄情的沙。统万城就是这样一个让人又爱又恨的地方。如果用都城来给统万城定义的话，实在有些残忍。不过作为都城，它只有两代三王，共有25年的历史，却作为一个北方历史重镇，被人类的野心所折磨了570多年。从统万城出土的遗物上，上至隋唐两代，下至北宋，其中铜印、铜佛像、铜镜、铜钱、石雕、瓷狮、瓷灯、方砖、瓦当，他们为失语的白橙子做了佐证，也让我们不至于把它作为匈奴的都城而看清了它。如果有一天你有机会穿越秦晋之路，不要忘了来到统万城。这里是听游天下，感谢您的守候收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拜拜。 应该相信。 想你的心如何碎？